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 快乐多一点。 欢迎收听九六九，快乐多一点。我是龙叶，龙马精神的龙，一碗的叶。你有没有发现，一旦开始减肥呢，朋友们就会故意请你吃饭，各种饭局不断。如果你换位思考一下，想蹭饭的时候，就在朋友圈宣布减肥，就会有很多人请你吃饭啦，对不对？ 够了， 九六九，快乐多一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获取更多九六九快乐多一点的精彩内容哦。也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当中留言讲讲段子，我会选读你的精彩内容跟其他小伙伴们一起分享的，等你哦。我们下一个点段再见喽。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英奇。中国第一艘国产航母将于本月首次下海，军事专家表示，国产航母的确有可能近期进行海试，并可能于下半年交付海军。智利洛斯安第斯大学学者研究发现了手机使用时长和学习成绩之间的关系，每天多使用手机一小时，平均成绩下降0.3分。针对地铁北京南站可能出现的集中客流，京港地铁表示将在客流较大时段增开临时售票窗口，方便乘客顺利购票。4月起，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将新增呼吸内科、神经内科小夜班门诊和周末门诊。第31届电视剧飞天奖暨第25届电视文艺星光奖近日揭晓，80后男演员张彤凭借《绝命后卫师》获得优秀男演员奖，孙俪获得优秀女演员奖。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我是英奇，感谢收听。 晴天雨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宁奇。今天是4月14号星期六，最近真的是变天如变脸，经过昨天的阴天小雨过后呢，今天将迎来大幅度的升温天气，最高气温将升到19度。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5度，最高气温19度，北风4级，天气多云转晴，空气质量优。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5到20度，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20度左右。接下来呢是北京各区天气，看到的是朝阳大兴在5到20度，丰台海淀在5到19度。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谢岛度假村在5到20度，东岳庙在5到20度，刘明营在5到20度。想知道更多景区天气，请每天持续关注九六九报天气。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肚子上的脂肪应该怎么减呢？每周至少5天的运动，每次持续至少30分钟，有助于赶走脂肪，包括内脏脂肪。如果你实在是工作太忙，没有办法天天都运动，那么你可以采取散步、爬楼梯、和孩子一起踢足球等方法。而在一项研究中呢，最健康的睡眠时间应该是6到7个小时，适当的睡眠时间有助于减少腹部多余脂肪。一说起天门山，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张家界的天门山，但其实呢，北京也有天门山，位于北京密云区石城镇柳科峪，主景天门洞，生成于1亿2000万年前，紧邻京都第一瀑景区。天门山中最有名的扁担溪也是天门山的一大奇观，扁担溪又称鸳鸯溪，全长3公里，溪水四季不断，溪边绿树成荫，溪水中的小鱼就是天门山特有的鱼种天门山草鱼。在这里登山呢，要踩着100多节铁制的天梯爬上天门，有时运气好的话还会一览火烧岩的美景。怎么样，想去看看吗？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感谢收听。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悉尼，一座浪漫的海港城市，白天漫步花园海滩，观赏鲸鱼沿海岸迁徙。当灵动音乐奏响夜的旋律，魔力灯光秀使钢筋城市变得五彩斑斓。南半球最炫酷的灯光音乐节即将拉开序幕。下载6人游 APP， 定制你的缤纷悉尼之旅。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私家团就找6人游。6人游不是非要6个人哦。 我是家园，我是你温暖舒适的源泉，我为你和家人遮挡风雨，请看清我是谁。家园，温馨的家园，我是你的避难所，我承载着你，是助你稳固的基石，是让你躲避风雨的墙垣，是一直保护你的屋顶。我就是你的家园。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我也将无法照顾你。 2018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将于4月25号至5月4号登陆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届时经典九六九将现场直播，并举办线上线下互动活动，全方位多角度助力企业品牌在北京车展期间高效传播。 VIP 合作专线010-5175-2200，010-5175-2200。 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作为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寻找想创业、爱旅行、有梦想、有经验的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13810010969。 晴朗的 天空里下着雨，这是一场午后的太阳雨，晴朗的天空里下着雨，因为我的心也为你在哭泣。 今天九六九，我是爱音乐 DJ 银琪，欢迎准时收听九点时段的节目。平时你每天使用手机大概是有多长时间呢？是不是饭前饭后刷手机，睡前醒来后再刷刷手机，总之没事呢就是拿手机玩一玩。最近智利洛斯安蒂斯大学学者研究发现，每天多使用手机一小时，平均成绩就下降0.3分，也就是说手机使用时长和学习成绩之间有关系。尤其是在儿童和青少年中，过度使用手机会产生睡眠障碍，这会直接影响他们在学校的表现，所以家长们还是劝孩子们少玩手机吧。

想什么，口气会不会软软的，你紧张的想哭，多年后想起今天值得不值得。 它搭载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将前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是赖床、玩手机、打游戏，这些事情会让人获得短暂的舒服，甚至看起来很酷。真正让你变好的那些事，比如跑步、健身、读书，也许最开始真的很不容易，但只要你坚持了下来，你就站上了比很多人更高的平台。经典999，我是英奇，坚持自律才是最酷的事儿。 笑话我都笑了，是你变幽默还是我变快乐？好久